所以我们今天啊稍微做一些复习。那个一共32品啊，我就跟大家讲说，你其实你今天要把《金刚经》或任何一本经文念熟，你必须要知道它在整个佛教或者佛学，或者在这整个学佛的这个过程之中，它所扮演的那个位置。大概给你们一个基本概念啊，这个佛啊，这一段大家听过，我们就当复习啊。那个佛在世啊，讲经说法49年。我们说分成其实三个时期，或有的人说细分分成4个时期，在中间这一段啊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其实《金刚经》啊是禅宗啊是参悟，不用写笔记，我都跟你们大家讲说，你们都坐那儿闭着眼睛好好享受，你就是把自己带到那个境界里面来。因为你写笔记啊，我的心得是，我的经验是，你听懂了呢，你就不用记。你没听懂呢，你记了之后回去还是看不懂，所以根本 don't bother， 你就是很享受的。然后有问题我们提出来讨论，不需要去记那些旁枝末节的东西。最主要你要是能够进到那个境界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说啊，我们这个班啊好像是一个医美中心，那每一个人来，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美白针。你只要到那个医美中心呢，每个人就挂一个点滴，就美白针、维他命 C 就往里面打。你也不用干嘛，在那边玩玩手机、睡睡觉，然后过一会儿呢，每次打，你的皮肤就越来越白。我说其实我们上这课也一样，这个东西呢叫做一个溶解剂，你呢也不用干嘛，你就按时来上课，然后你坐那边也不用写笔记，也不用干嘛，你就进入这个境界很享受。那么慢慢慢慢呢，那个溶解剂就会把你的贪嗔痴给溶掉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奇怪，我也没干嘛，但是呢，我这课上了几次以后呢，至少我们旧班的同学说大概。快则一两个月，慢则大概也都是一两个月、两三个月。他说那个感觉、那个改变就出来了。以前很容易生气的事情，哎，怎么好像现在没那么容易生气了？以前非买不可的东西，好像现在哎没那么想买了。慢慢开始，哎，有了想要做善事的想法。然后呢，很多以前过不去的情绪，觉得别人加害于我啊，或怎么样？他说，哎，现在这些情绪啊，慢慢慢慢的都。上了这个课，慢慢慢慢的，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发生了改变，然后你旁边的人呢，哎，会觉得你发生改变了，他就是有这个神奇的效果，你也不用干嘛，这是美白针啊，每个月打一次。那有些班级是每个礼拜都上课，那你说，哎呀，我觉得每个月打一次好像效果不够好，那也可以啊，你就在家自己静坐啊，静坐对，每天再服两颗维他命 C 啊，继续美白啊，你就会比较容易，在那个境界里面。但是啊，其实我所讲的这个《金刚经》上课啊，我是希望说大家就是让你们的心啊维持在这个境界里面。同学都说，哎，我来到这边啊，本来心烦气躁，但是我开始上课，上了几分钟之后啊，我的心就静下来了。那我说啊，你走了离开会 ，you walk out of this class， 那你还是要能够保持在那个状态里面。所以啊，整个修行是什么？其实希望你的能够身啊跟心啊能够一如，心啊是处于如不动的状态，你的心要能够定，要能够静，你要能够安住在那里。但是你的身体啊是要非常勤快、非常努力的去过每一天，扮演好你的角色。如果你行菩萨道，那你可以说每一天你都很积极的去行善。其实这个就是菩萨道。菩萨道是什么？菩提萨埵，菩提是在讲你的心性，上求智慧，上求佛法，上求智慧，这叫菩提。菩提是在讲你的体性真如心，让你的心能够永远安住在当下，如不动。萨埵是什么？萨埵是下化有情众生，不但自己离苦得乐，你要帮着所有的人离苦得乐。所以你的身体要不停地去行善，每天行六度。这个就是菩提，就是我们讲的菩萨道。金刚经里面的基本精神就是福慧双修。好，我们先回到金刚经啊，一共32品。金刚经是什么地位？这32品在讲什么？佛陀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其中的一大段22年在讲空性。二转法门啊，我们说中间的22年讲空性，直指空性。空性所有的内容结集在一部经典，叫做《大般若经》。《 大般若经一共有600卷，大概应该有数百万字。600卷里面，其中的一卷，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卷，叫做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是600卷里面最有名、家喻户晓、在中国流通最广的一部经文，叫《金刚经》。其实啊，所有600卷的精神就在《金刚经》这五千多字、四五千字里面，我都不记得多少字了，4000多还是5000多字？那《金刚经》其实在教什么？《金刚经》就是在教我们如何明心见性，它是用明心见性的方法成佛。你要修佛，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法门，有人走净土宗，有人走禅宗，有人走密宗，有各种不同的法门。我们的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、《楞严经》这圆觉经这所有的一大瓜子，它都是属于禅宗。禅宗其实是用明心见性的方法来参悟，最后能够大觉，让你成佛。那明心见性到底是什么？如果《楞严经》上个礼拜有来上课的人，你记不记得我们说那两张纸，你永远要摆在你前面，左边那一张纸在讲三细相，只要你修行的状态到了那一张纸的时候，就叫做明心见性，也就是我的我执断掉了，法执断掉了，再断掉一品无明烦恼，有41品无明烦恼要断，你只要断掉一品无明烦恼，你就是法身大师了，你就明心见性了。我们说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佛了，只是你是分正佛，还没有到圆正佛。你41品无明烦恼全断的时候，你就变成圆正佛了。反正这些都是一些概念，以后我们会一直重复讲啊，会都应该都还会记得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其实它告诉你一个法门，如何明心见性，一共有32品，分成上半跟下半。前面的16品告诉你不要离，不要着相，不要着境界相，有的相是相，空的相也是相，所以你有的相不能着，空的相也不能着。到下面的16品，到后面的那16品啊，是在讲什么？你要不要着念？前面是境界啊，你不能着，不能着相，那比较容易修啊。后面是连念头都不能起，那个比较难。念头不要起才是精华，因为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虚妄，其实都是因为你一念不绝。所以到后面的功夫难呢，后面是让你如何不能起心动念。所以我们整个禅宗或者金刚经在讲什么？大三空，我空、法空、空也空，我们叫做穷空到底。有的相要断，空的相也要断，最后啊，你要连有的相要断，空的相也要断的那个念头也要断掉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，哎呀，要做布施啊，要舍，要断舍离，舍到不能再舍的时候，连舍都要放下。你要去领会，你要去参他那个境界，说哎呀，金刚经前面啊告诉我们要安住在无住之上，说你的心啊不能够有妄念，你要让你的心能够安住下来。安住在哪里？无住之上。但是到了金刚经的下半，他告诉你什么？连无住亦不可住。如果你还在心心念念你要安住在无住之上，那你的念头还没清净。所以到了下半场的时候，那功夫更是了得，你最后连安住在无住之上都不可住，只要有任何一点执着，你就会执着在那个点上面。那我就跟有些同学说，那要住在哪儿啊？就是不能住啊。如果你心无所住，尽虚空变法界，全部都是你的。如果你有所住，你永远就只能住在那个点上面。所以这是金刚经的境界啊，连不可得亦不可得啊。反正我们就慢慢讲啊，往后你就会知道那个境界很深啊。所以金刚经我的工作呢，是把经文的大致啊，还有它方向讲给你们听。但是真正啊，我们说旧同学都知道，那金刚经像剥洋葱啊，一层又一层，你从文字最开始的意思啊，往里面剥一层又一层，它可以有无数层。那你就要去看看你参它能够参得多深，你功夫下了多少，你才能够真的到它的精神里面。如果你功夫浅啊，就好像我们打这个 以前说这个铁砂掌，你没有功夫，你一拳打过去，人家顶多皮痛；你要是功夫深，你一掌下去，人家是伤筋断骨。所以这个功夫那没办法，就靠你自己参悟。那我们今天只能告诉你大概铁砂掌的这个练习法大概是怎么样，但是要练要靠你自己。好，如果啊，我们说这个金刚经如果32品啊，你说你很懒啊，没时间念，那你一定要把前面4品念懂。前面4品就是金刚经的精华，你只要能够把前面4品念懂，其实金刚经你后面如果以后有时间你再看，都有机会看得懂。那前面4品你没看懂的话就很难了。前面4品到底在讲什么？其实啊，金刚经很有意思，你如果去过念过那个楞严经啊，你会看哇，那个楞严法会什么样的一个壮大的场面，是吧？什么各方人马都来了，菩萨也来了，佛也来了，所有的人都来了。可是金刚经不一样啊，金刚经就是在讲佛陀啊，在这个起树起孤独园啊，在那边带着所有的弟子啊出去托钵，就一大早啊，他们就到舍卫大城啊，到城中间去托钵，讲得非常的平易近人。托钵回来，佛就安住在当下，安坐在那里，就把他的手洗干净，脚洗干净，安坐在那里。如果今天不是须菩提跑来问他一个问题的话，其实佛就会坐在那儿啊，就他就坐在那禅坐了，他不会每天跟你讲说，哎呀，你有罪啊，我要来救你啊。你要听法呀，你不能这样不用功啊。佛传法不是这样传的，佛啊好像一个钟，你呢大壮它就大响，你小壮它就小响，你不壮呢它就不响，所以你必须去跟佛请法，那禅机到了它才会讲给你听。所以须菩提啊就是在这个地方看到禅机已到，所以跟老师请法。它很有意思啊，须菩提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灾问啊。他问佛什么？因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在我们真的长版里面，这原就是比较完整版的这个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其实应该是因云何住？云何修行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所以这是三部曲啊。我先发心，我发我的菩提心，我要行菩萨道。之后呢，我要开始修啊，我要开始修。最后啊，我终于降服了我的妄心。降服了妄心其实就是一念妄念都没有啦，那不就明心见性了吗？最后连那一品生相无明，就是你最初开头的那一念起心动念都止，起心妄念好，对不起啊，刚刚那个，所以就到最后啊，连那一念生相无明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就明心见性，那时候见性成佛，你就回到的最原始的真如心。这个啊，是我们《金刚经》在讲，所以须菩提就问老师这个问题啊，如何做？你要怎么做啊？你才有办法降服自己的妄心？很难呐、啊，真的很难呐、啊。那老师啊的回答更有意思，须菩提是说因云何住？云何降服其心？老师回答什么？因如是住，如是降服其心。哇，你这不是讲的跟没讲一样吗？如果须菩提没有再继续问的时候，那《金刚经》就到此结束了。你要知道如是两个字就是所有《金刚经》一切的精神。如果32品你没办法看完，你就看了前面4品。如果你懒到连前面4品都看不完，你就念前面的4个字，如是我闻，就是《金刚经》或者我们讲事实的真相，万法皆如，一切皆是，或者说万法皆如，当下皆是。古大德有不同的方法去诠释，但是万法一如，诸法一如，性相一如，理事一如，其实就是整个金刚经的精神，我们禅宗的精神就是明心见性。他告诉你万法归一，只要你还有任何二元相待的一个概念，有黑有白，有好有坏，有上有下，有高有低，你就没有一如。性相要一如啊，理事一如啊，所有一切一如啊，菩提就是烦恼，烦恼即菩提啊。佛菩萨跟众生其实是同一回事情。这个东西啊，我们慢慢慢慢在《金刚经》后面全部都会一一详述，只是先告诉你为什么老师回答如是降伏其心，因如是 因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，因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如是啊，有两层解释。如果你用最深的解释，它就是告诉你，你就是秉着这个万法一如的精神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执着心，那你就如是的安住在当下，你也就如是降伏其心。那如果你用比较浅层文字上面的意思去解答，那老师就是说，那你就是像我这个样子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安住你的心啊。什么样子？不就是日常生活一点一滴，没有一个不是佛法吗？你的佛法就是 apply 到日常生活。如果你修行修了很多年，念佛经念了很多年啊，上课上了很多年，但是你所学的东西是没有办法 relate 到你生活你的日常生活上，那你没学，那你真的是瞎学，也没学对。真正的佛法是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如果你觉了，你真正明白佛法的道理，你吃喝拉撒睡行住坐卧，没有一个不是佛法。如果你真的没有体会到其中的精神的话，那佛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金刚经也好，涅槃经也好，没有半个是佛法。你所看到的只是他的法相。我们说你今天学佛要进到他的精神，要去看他的法性。什么叫法相？那个佛告诉阿难，他说我今天讲法你就听到了，哇，你听闻了佛法。如果今天我没开口，你是不是就没了佛法？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得到的是法相啊，你是外面色身香味受啊，色身香味 触法， 色身香味触你才能得到法，那是法相。真正的法性是用你的清净心去觉去参，那个叫做法性。所以金刚经啊，我为什么跟你讲，你根本不要去记笔记，因为记笔记你得到的是法相，那个东西是学佛学。我跟你讲，佛学只会障住你的脑子，你佛学知识越多你越障碍。我们要学佛，学佛是帮助你怎么样打开你的心，怎么样安住在当下。所以你不用记笔记，你就听我讲，能记多少算多少。我以后你们多上几次课，你就知道我上课很容易，就不停重复同样的东西，可以像鹦鹉一样。然后呢，也不用准备新的，因为老师在讲一二三四，你大家不用功的结果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就每天复习一二三四品。哎，你看我们上了这么多堂课，没关系，你 mute。你看我讲了5堂课6堂课，就没有人跟我讲说，老师，我们可不可以再讲点新的？那大家听得很高兴啊，表示都不用功，继续在原地踏步。我跟你讲这么多堂课都是一二三四品，然后一直有新同学来都没关系，因为都在讲同样的。好了，那这个时候啊，所以大家要用功一点啊。那须菩提就问老师这个问题啊，那老师说，如是因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那须菩提知道不能就此打住啊，所以他问老师。愿要欲闻这四个字很重要。愿是什么？我愿意听啊，我愿意听。好啊，你这个有个什么 Tiffany 在讲金刚经，我姑且试下，我过去听一下，看看他到底是讲些什么东西，这叫愿。然后我对佛法也有点兴趣。要是什么？有没有听过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？要水我好喜欢哦，哦，那个要不念乐叫要，哎，我很开心，我很想哦，这个东西是比愿意要多一点。那个愿要欲是什么？哦，非常想要，这个非要不可了。这个那不要不行啊。这个欲，愿要欲闻啊，闻是那个境界，已经到了反闻闻自性啊，性成菩提道啊。这个在《楞严经》后来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叫做观世音菩萨，就是反闻闻自性。我们一般人，我们的耳朵，我们的闻是闻什么？外面攀缘。攀缘外面的境界，哎呀，这个音乐好好听啊，这个音响棒啊，它的声音出来品质不一样啊，哎呀，那个人骂我，这个是噪音。我们是闻，在闻这些东西，那不叫闻，那叫听。那个说你用你的耳根子啊，在听外面的境界，那叫攀缘。我们现在是要反闻闻自性，回光返照。回光返照不是在讲人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回光返照是说你的那个光终于去反照照自己，照自己的内心，清净心现前了。回光返照啊，这个意思是说你要用自己的那个反闻去闻你的自性。所以如是我闻就这个意思，愿要欲闻。后来有个同学说，哎呀， 那个老师，我觉得运用语文讲得很棒。我说怎么办法？他说啊，我发现我修佛的路啊，就是在走这四个字。我一开始是对佛法有那么一点点兴趣，后来啊，越听越有滋味，到后来非听不可。最后我还没到文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反问文字性。我说那很棒啊，了不起啊。那你这个东西啊，你就真的那个经啊的意境，你就开始能够 relay 到你的生活之中了，否则都还是在文字上面打转。好，那第三、第四品啊，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要把第三、第四品复习完之后，还真的要开始进入第五品了啊。第三、第四品啊，很重要。因为须菩提不是问老师说我要怎么样能够安住我的心，我要怎么样能够降服我的妄念吗？老师啊，他的重点是什么？他是跟他讲说，如果啊，你每天在想我要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，怎么样离苦得乐，他说你完蛋了，你是苦上加苦，因为你原来的苦通通都在，你还多加了一个苦，就是如何要离苦得乐，你的烦恼又更多了一样，那很可怕了。他说，所以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你要把你的 focus 从你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其他那些众生的身上，看看其他那些受苦受难需要帮助的众生，你发愿能够度其他的众生，你自己最后终究跟众生一起离苦得乐，那你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你啊。所以要从这个地方着手。所以第三品有一个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是什么？佛告诉须菩提，你如果想要离苦得乐，你必须发心要度化所有一切众生，软身胎身实身化身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一切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，不是光人啊，隔壁的小黄，或在跑的蟑螂，或要待宰的鸡，天人也好，地狱也好，恶鬼也好，只要跟你有缘的众生你都要度。不是说那个人比我有钱啊、哦，那我看着他不爽快我不度他，我只度比我糟的。他说那不行，所有一切众生你都得度，而且没有分别心的去度。我接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你知道吗？一要让他进入无余涅槃，你不能让他进入有余涅槃。有余涅槃是什么？是小圣啊。有余涅槃就是那个还有一点余，还没涅槃完毕啊。我们有上次有讲过嘛，生了死，死了生，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，这个叫做分段生死。什么叫做涅槃？你棒梵文里面是说你死了以后不用再回来了，不用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，你到了对方那个对岸，我们现在是在此岸啊，受苦受难啊，六道轮回的此岸，我们要到对岸。那个对岸是什么？那个此岸跟彼岸，那个彼岸就是涅槃的彼岸，究竟涅槃，而且不是有余，是究竟哦，最究竟的涅槃。那个地方是永永远远的离苦得乐了，大觉了，我们讲真的成佛了，正果了，是在对面。所以啊，他告诉你是要带所有的众生到对面，你要发这个心，到所有的众生到对面。但是同时他又告诉你实无众生得灭度，你说嘿，这个奇了怪了，一样又要叫我度所有众生，又跟我讲没有众生可以度。这个东西啊，那之前上课的同学都知道，我用一个电影来比喻，叫做 Inception 应该都有看过，那个叫做盗梦空间，大部分的人应该有看过。你自己去想他在梦境之中的时候，你就去好比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梦而且好几层，大觉佛大觉，他是在觉醒之中，法身大师他觉醒了，在梦境里面的我们啊，你要知道菩萨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。菩萨啊，看到我们在那个噩梦之中，就在外面一直咬我们说，那个你啊，你赶快醒来，醒来了，你在做噩梦，你叫不醒啊，叫不醒怎么办？他只好跑到那个梦境里面去跟 Annie 讲说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梦做梦，你自己本人是假的，你旁边的金银珠宝也不是真的，那旁边的那个骂你的人他也不是真的，这所有的一切后面的追杀你的那坏人也不是真的，旁边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家小通通都是假的，你在做梦，你知道吗？他不但要告诉你在梦，先要 convince 你在做梦，这个很难，他要抓着你，要想办法给你一个法门，带着你跟他一起觉醒。 你记得那个 inception 的梦里，最后大家一起 keep back 要回到上一层的梦境，它就是这个概念。它在外面摇不醒，它只好到你的梦里面去叫你。但是如果修行不够的菩萨，到他到你梦里去叫你的时候，他自己有时候会迷失啊，他自己会 confuse， 所以那也是很大的一个 risk。 他进去叫你，希望把你一起把你叫醒，所以你就去想这个概念。为什么金刚经每次都一句正一句反？我们以前讲过，它一句真谛一句俗谛，一句是用佛的角度大觉的角度在讲事情，另外一句是用人世间的角度，是用俗谛的角度在讲事情。当他跟你讲要发愿度一切众生的时候，他是俗谛，你在梦里面，你在梦里面有没有众生要度？有啊，因为 他都自己都进来度你了嘛。他会跟这个菲比讲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，你想要醒啊，你要想办法把所有人都叫醒啊，你要做这个六度啊，你要布施啊，他告诉你一些法门，你做做做做做，我带着你做，之后我们大家一起醒。那在这个梦里你需不需要做这些事情？需要。你在梦里的时候，那菲菲是真的嘛，那老虎是真的，旁边的金银是珠宝或坏人，不管好人坏人都是真的，你在梦境里面是真的。但是一旦你醒来以后，那梦里一切东西都是假的。所以发愿度一切众生是在讲梦境里面的事情，是在讲我们现在没办法，因缘成熟已经变成人了，在六道轮回里面走这一遭，那这所有的事情是真实的，那你就要发心把它做好。但是他告诉你，其实你在梦里面，你在梦里的人你觉得梦是真的，但他告诉你其实你自己本人是在梦里面。我们现在一起醒来之后，当你大觉之后，你再发现这梦里包括你自己根本都是虚妄的，所以实无众生。刚讲到这个要发愿度一切众生，但实无众生得灭度，你只要这个概念，你会发现金刚经的语句，你只要抓住这个要领，你不会念不懂。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诀窍没抓懂，你后面根本就无煞煞，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因为他老是一句正的一句反的。所以第一个你看到的就是我要发愿度一切众生，但实无众生得灭度。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讲空性啊。前面是告诉你什么，你要修福啊，你要做功德啊，你要修福德啊，福慧双修吗？你要修福。后面那一句是告诉你，其实所有的众生包括你自己全部都是原生的。什么叫原生的？就是因缘生灭啊，要在某一些固定的情况缘分具足的时候，这些事情这些人物才会发生。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所有东西都 fall apart， 全部没有了。这个东西叫做因缘生灭，叫做缘起。只要是因缘生灭的，它都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，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，所以我们说它是性空。缘起性空是这么解的。缘起性空啊，就是一个很难的概念，但是你非弄懂不可。如果你没弄懂，你 offline 你私底下来找我，我帮你讲到懂。这个地方不能不懂装懂，那你金刚经后面念不下去，你就这么解。那缘起性空啊很重要。这个缘起是什么？所有的众生是缘起啊，但是为什么实无众生得灭度？因为性空嘛，所有东西根本都是虚妄的。所以金刚经在告诉我们，福慧双修啊，你要修福，你要修慧。之前啊，旧同学听过啊，说修福不修慧啊。如果你只修福不修慧，每天做好事，但是你不了解空性，贪图的六道的好报，修福不修慧，有如大象披璎珞。古时候印度啊，大象是宠物啊，是那个皇帝国王哇，装饰的全身那个大象，带了一大堆金银珠宝啊什么，但是它就是一头大象，它是一个畜生，它修了很多的福报，没有智慧，也有投胎变成那个做兵士做兵力的那个狗啊，那个主人用人伺候它，主人也伺候它，用人伺候它，可是它就是畜生，没办法，修福不修慧。修慧不修福，有如罗汉脱空波。什么意思？阿罗汉去脱波啊，阿罗汉啊，如果他有一天又回到六道轮回脱波，一颗饭也脱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修慧，他自己修小圣，从不跟任何人结缘，他也不六度，他就每天在那儿断他的念想，没有任何善缘。有一天他来投胎，他去脱波，连一颗饼都要不到，他没有善缘，没有福德。所以你也不能只修福，你要修福也要修慧。我们说啊，这个智慧的小鱼啊，智慧啊好像一条小鱼，它要养在一个这个大水塘，是什么水塘？福德的水塘里面。你的福德的水塘水要够满，那个鱼才能长大。你没有福德，那智慧的小鱼会干枯而死。 所以小圣的人没有办法再往前修，就是因为他福德不够。福跟德啊，就好像一个双头马车，你要两边都要往前同步进行，你才有办法往前一直修，修一直修，你的智慧修到最后证得的法身，你的福德修到最后证得的报身，法报化三身。为什么会有应化身？那你说观应化身什么事？因为所有的佛他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发大心啊，要度化所有一切的众生，所以即使成佛之后他那个愿力还在，只要众生有求他必应，可是众生不求他应不了啊，那要有缘分嘛。所以为什么要跟上帝祈祷，要跟佛菩萨祈祷？有缘分他听得到你的，我们听不到他，但他听得到我们。那时间到他会来帮你的，你的心念他知道的，但是你自己完全没有想法的时候，他是没办法来找你的。就像你没有去敲，你没有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打接不通啊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这个概念，你没事就敲他门，他最后他一定会来找你。这个啊是在讲第三品，所以你要知道《金刚经》的语法到后来很多地方都是一句真谛一句俗谛，那这个概念你懂了之后，你往后就不难了。那么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是什么？你会看整个《金刚经》里面出现三个名词，这三个名词你得搞清楚它的关系在哪里。一个是世尊，一个是如来，一个是佛。你如果真的开始细看《金刚经》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有时候是如来说，有的时候是佛说，有的时候从佛的角度，有时候从如来的角度，为什么？有原因的。如果你看到世尊，世尊很简单，世尊就是须菩提在叫老师了，只要一看到世尊两个字，就是哎呀老师啊老师啊，他叫他世尊的老师，天上人间的他的恩师老师，这个很简单。如来跟佛这个有意思啊，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搞清楚。佛是什么？佛是从相上来讲，佛是应化身，佛是相上面来讲，佛是虚妄的、哦、我跟你讲说，我金刚经有一班那个女孩 小朋友十几岁在学金刚经，那个小孩美国学校，他跟我讲说，老师我有一个问题。我说什么问题？他说佛是虚妄的，是原生的，我们干嘛要成佛？我说哇塞，你厉害，你这个问题你爸妈都问不出来，其他的大人同学都问不出来。我说你讲对了，我 跟你讲，成佛是人间的术语，成佛是我们人在讲的，真正的意思是要你觉，真正的意思是要你大觉，不是要你成佛。成佛是人间的一个说法，有一个佛像，你总要弄个像在那边，不然人就觉得五煞煞，我修了半天最后怎么不见了吗？所以有一个佛像在那边受人敬仰，受人尊敬，大家想说哦，修佛也会变成那很尊贵的一个佛像，供在那边被人家拜，这是人世间在说这个事情啊，这个是虚妄的，这个不是正统的。我跟他讲说，没有要你成佛，我要你觉啊，觉是什么？觉是如来，如来是法身啊，那是法性啊，那是佛性，真正要你大觉的是觉醒啊，不是让你成佛。他说这样你讲我就明白了。我昨天问我爸爸，我爸爸答不出来。我说你爸是一定答不出来，你爸爸那边上课不太用功。他爸是谁呢？就是每天帮我们准备那个所有讲义的那个人。我们的所有的纸啊，那每一页那个讲义那个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到时候你可能要，哎，你有没有这个？有这个。到时候其他几个同学，我想我们到时候把它复印一下，给每个人一张。 好。 所有的那个，包括我佛是原生的，如来是在讲法身，是体性上面来讲。所以如果你看到佛这个字，在金刚经里面你看到佛这个字，它是在讲随缘的相用。我们在讲金刚经很重要一个，你体性跟相用，性跟相中间的关系你一定要搞懂。性跟相，到时候美华姐把它加进来，我们把录音有几份发给他，让他这样可以正面反面、啊、原生跟体性，随缘的相用，还有你如如不动的本性，这两个概念你得搞清楚。如如不动的本性就是我们的佛性，是我们最原始的状态，但是它会随缘变现各种不同的相用。这个是我们现在啊，这一世有 Fifi 有 Tiffany 有 Linda， 搞不好下一世我们就各分东西，对不对？有的可能变天人，有的变隔壁小黄狗，有的不知道变什么，所以这叫做随缘变现。每一个分段生死是我们随缘在变现，但我们如如不动的本性跟佛性跟诸佛菩萨全部都是一模一样。这就为什么说其实佛与众生无二无别啊，那个本性那个佛性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随缘变出不同的相， 那为什么随缘变现？因为我们有恶缘嘛，有各种的缘分，你有的是有的人家要报要还你债啊，有的时候你要还别人债啊，各式各样的啊，然后每况愈下，通常都是每况愈下嘛，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。我们呢，真的不知道做了什么大好事啊，忽然所有的善缘全部一起出现，才有办法成为人身啊。所以他来说，你既然变成人的身体，在六道里面，其实也只有人的身体是比较适合修行的。恶鬼道啊，地狱道不用讲了，根本没办法，受苦受难都来不及了。动物道也很难啊，他没办法念经啊，你跟他讲佛法他也听不懂。比较大的福报是说，哎呀，有一个这个念佛的人家或在寺庙旁边，他可以听经，但是他没办法修行啊。所以这个是动物的问题啊。那再往上的话，天人太开心了，太愉快了，也不想修行，也没有修行的劲。只有人呢、啊、是苦乐参半，他让你呢有些苦，所以会让你会开始去思考出离，我想要脱离的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他让你又有一点快乐，那个快乐呢，让你就是说不是每天很苦，苦到你最后受不了。所以苦乐参半其实是一个比较适合修行的一个境界。所以说为什么说人生那个身体的身，人生难得啊。那人生你能够修成一个人的身体是什么样一个几率？是你用手啊去在地上抹，去弄一撇土，就这一小块土的这个面积去除以全宇宙或全地球的那个土的面积，那是多少亿万分，可能数十亿万分之一的机会你能够变成人身。你说真的吗？有这么夸张吗？有啊，你去看动物的数量，动物要包括那蚂蚁蟑螂哦，还要包括海里面所有的生物哦，再加上地狱恶鬼，我想请问你人的几率有多少？很小很小啊。那大家前一辈子真是有做好事，包括我，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在这里变成人身，来这边听金刚经，而且还坐得住，竟然好像还相信的样子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别以为坐这边听金刚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我之前有没有跟你们班讲过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她不知道什么业力嫁了一个坐牢的老公，那个老公出来啊，反正就很 miserable， 她就找我帮忙啊，我就帮她看前世的业力。我说好啦，你这个啊要念一些金刚经，我觉得你先念一念，我们想办法来做一些事情来化解。他说他开始念金刚经，第二天打电话给我，没办法念，一念就头痛欲裂，然后有一个旁边有个声音在旁边一直叫他不要念，非常愤怒。他说他一念根本整个人就要 go nuts， 就是要发狂了，然后头痛让他完全没办法。那时候我功力非常粗浅，我就跟他讲说那就放弃啊。我也没办法帮他，就真的没有办法。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讲说，那你自己念念回向给你老公吧。那真的就是很悲惨，很多人没办法念金刚经，要不然就不相信。有些人跟他讲金刚经，他可能觉得你是神经病，你跟他讲这些东西，他第一个他觉得你神经病，要不然呢他就是相信想念却没办法。那还有一种就是悟性很糟，念了半天也是瞎念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。所以各种缘分都不一样了。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桌子的人既然能够坐在这里，那么听到净空法师姜卫农居士给我们做的结论，我觉得我们是非常有福报。因为我有听过外面金刚经乱扯胡扯的那一堆，所以书也不能乱看，就是你们去看的要选法师，选法师你要选什么法师，什么你要选得很清楚。那有些乱看，那才有那个电台，我的妈啊，那个电台有些讲法就甭听了，那太吓人了。所以金刚经你去看姜卫农的书、净空法师的书、孟参老和尚的书，足矣足矣。那楞严经的话，圆音法师、孟参老和尚够了。那其他乱七八糟不必，因为看太杂你根本会 confuse。 那我们就 focus 在这两本就行了。好，再来那个第三品，我们看有什么重点，我看一下。第三品，来，有一个很重要，还有两点很重要。你们看到他说啊，何以故？他说啊，这个佛每次讲啊，他都会跟须菩提解释何以故。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因为他不是跟须菩提讲说你要发愿度一切众生吗？实无众生得灭度啊。那他就知道你一定听不懂，所以他就跟你解释何以故。你一定有听过四相跟四见吗？对吧？我人众生寿者相，我人众生寿者见， 好，四象跟四见，前面的四象告诉你你要离相，后面的四见告诉你你要离念。什么叫做四象？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外面网络你去查什么都有啊，我就讲我自己啦，人就讲人嘛，众生就是人以外的众生、受者，其实不太对。我人众生受者相，我们今天的解释是根据姜味浓居士，反正净空法师已经帮他画押了。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，净空法师说呢，讲法功德很大，但是乱讲要下地狱，所以我就很担心啊，就不能要确保自己不能讲错。他就说，可是你们也不要害怕，你呢就照着你老师讲的就重复。那如果讲错是老师讲错，下地狱是老师下地狱，不是你下地狱。所以我讲的每个东西，我都要确定是有本可参啊，不是净空讲的，就是谁谁谁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所以啊，他说啊，我人众生受者相这么解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是买单。我觉得他讲的逻辑很好。那个姜伟农居士他说，我相当然就是我自己。你有我执，你觉得我真实的存在，哎呀，我的身体啊，我的这个，我的欲求，我的想法，我的喜怒哀乐，全部都是我。那你觉得它是真实的？其实你已经有一个迷思了。你的迷思是什么？你把我的解释成我，根本没有我这个东西。你的情绪，你看我的情绪，我的身体，你自己把它全部捞在一起，说变成了我，没有我啊。那都是一个情绪，一个身体，然后硬要把它拼凑在一起，好，变成了一个我。所以因为你有这个迷思，你就有了我相，你就觉得有那么我那么一个东西的存在，所有东西以我开始往外延伸，之后就是一个相对相。什么叫相对相？只要我的对面就是人，不见得一定要是人啊，可以是动物，是隔壁的小黄狗啊，或者是我妈呀，或是管理处啊，反正只要发生任何事是我的对镜，我的对面，不见得要人，事情都可以，那叫人相。只要是我的相对，有能有所，你去把它想成我就是能，那个人啊就是所，有能有所，记得吗？我们所有一切的烦恼就是从能跟所这个二元对待开始的，有能有所就出来这个相对的概念，那个人就是我们相对的概念。所有各种不同的人集合在一起叫做众生相，就是众生。所以众生不见得说是人是人，众生是其他众生，不是这么解。所有一切的那个各种不同的人相集合在一起叫做众生相。受者相更简单了，你这众生相、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相续不断一直在显相的就叫做受者相，它就来了时间的概念，有我有人有众生的空间的概念出来了。之后你有时间延续那个业力，业力会显现的那个相，那个叫做相续相，一直发生嘛，一直变动，一直发生，那个叫做受者相，时间的概念出来了。所以你如果能够把我人众生受者四相，四相把它灭掉之后，时间空间的障碍你就打破了。你不能说还有啊，就是说我人众生受者，你可以说哎，那我今天先打破众生相好了，明天打破受者相，后天再来打破人相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你唯一能打破就是我相，你就是把我相打破了，然后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全部一次消灭，你我相存在的后面全部存在。所以我相是一切的根源，众生相只是因为有了能，所以产生了锁。你会有那个外面的境界啊，你去攀援，你把你自己止息下来，你把你自己那个心念止息下来，不再着念的时候，不再着相的时候，所有的东西全部就熄灭了，时间空间全部打破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我人众生受者相是姜味浓讲的，净空法师这么说，我觉得是比外面的坊间解释是好，是清晰很多的啦。那你自己也可以去看其他的，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解释。所以第三品就是在讲很重要一个概念，缘起性空，发愿度一切众生，实无众生得。第四品讲什么？第四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福慧双修。福慧双修很重要哦，你去看什么叫做福慧双修，叫你修福就是希望你能够做布施，做功德。菩萨啊，菩萨道是什么？行六度。六度很简单，我们有布施，有持戒，有忍辱，有精进，有禅坐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是般若。其实这个六度啊，在第十四品会讲得很清楚。 先有个概念，其实哦，我们这一群人，我们没有还没有成菩萨之前，我们所做的叫做六个善行啊，我们的布施，我们的这个持坐持戒打坐，那叫善行。六度不是这样解释的，六度是什么？六度是说以空性为基础啊，你画一条横线，其实这个是般若，在般若的架构之下有六条直线，五条直线，那五条直线叫五个行门。什么叫行门？就是你要去实行，你在空性这个般若的空性智慧上面有五度，这个全部合在一起叫做六度。我们现在只能说是善行，不能叫做六度，我们没有在行六度，我们还没到那个份上啊。因为我们布施是什么？是贪图好报的布施。我跟你讲，就算你贪图出离六道轮回，你都在贪图，只是你这个贪图的层次稍微高一点点。你可以布施，财布施嘛，我们讲很清楚，财福报。无畏布施呢，得到的是长寿跟健康；法布施得到的是智慧。其实布施啊，我真的后来了解他的生意，表面上你看起来啊，是你在帮助别人，事实上你是在对治你的贪嗔痴啊。你在给钱给别人，给物资给别人，当你愿意在做分享的时候，你对治的是你的贪心啊。你是在用舍，你知道你在做断舍离啊，你在用舍这一个动作，不停的在 practice 舍这个动作，一直在舍，一直在舍，然后来对治你的贪心。所以布施对治是你的贪心，那布施它会有福报，会得到财福报，而且你布施的非常愉快的时候啊，你以后财来的非常轻松。我有看过啊，那个我的朋友啊，他说他坐在那边钱就从天上掉下来，玩股票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真的，我相信他前世是大布施者，那没话讲，他福报到了。像我就努力很辛苦赚钱，所以我想我上辈子有捐钱，可是可能有点小气，所以捐钱的时候啊很挂碍。我有一个仁伯切，哎，你认得？我以前都从来没有捐过钱，因为我爸妈也没教我这些东西。那我第一次认识阿迦仁伯切，他就带我到蒙古，然后叫我去捐钱。我印象好深刻，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多岁，他叫我捐钱。我心想，哦不，我那时候已经四十岁了。他叫我捐，三十几岁，他有捐钱。他说蒙古很惨啊，要我们去捐。然后我说啊。我就看我朋友都捐多少，那有人他们都捐好几千美金啊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那十几年前我们都是小，很年轻啊，自己赚钱养自己，那好几千、五六千美金、八千、一万很多、啊，哇！我看得好心疼哦。可是我朋友都捐，我也不能不捐，我就还是有捐，不知道捐了可能三千、五千。可是哇，我记得我好心疼哦，那是我那么努力上班，然后打在美国还要付税，你知道那税很重，还算说啊做多少天。我就这样捐钱，我想我以前的习性就是这样，捐了之后呢，然后又很小气，所以那个福报就是你要努力才有办法赚到钱。后来他就带我们到那个蒙古啊，去看那个很可怕。后来我觉得那真的钱该捐，我从那一次开始，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捐钱，以前都没捐过 ，Can you imagine？ 然后我第一次捐钱，然后我开始后来真的是越捐越多，我觉得原来布施也可以。借由练习而越来越，那像赌博一样，越赌越大，真的。布施也是越捐越多，没骗你。后来我碰到我另外一个仁伯切啊，那个维舍仁伯切，他跟我讲说他碰到一个那个极其小气的人，比我小气多了。他跟我讲，我跟他讨论说我怎么这么小气。那后来我先生有跟我讲，他说是因为我命那个八字的关系，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后来我就有跟那个仁波切讨论说如何对治吝啬的问题啊。他说啊，他以前有一个这个学生，或者也不是学生，就是他度过的人，一个很有钱的人。他说，哎呀，他说仁波切，我捐一毛钱，我有朋友。他说我捐一毛钱啊，我都刀割如血，心如刀割。原来啊，那仁波切说对治的方法是什么？叫他观想，观想捐米啊，先捐物资。他说观想的当耳都痛。Seriously， 他在观想他给人家东西，他都难过。你想想看，那个业力多重。观想着观想着观想着，一直观想啊。当然，他老师要叫他做一些这个，反正就是叫他练习一些法门。观想观想，他终于可以观想了、哦，给物资不痛，开始观想给钱。以前也会痛啊，那个、哦、开始由小变大，后来他开始可以布施， 所以你们如果真的有什么罩门，其实是可以用观想的方法去对治它。你就是练习，那个叫做，其实不是有自他交换吗？ 嗯， 就是你也是把好的东西给人家，坏的东西拿进来，他也是用观想的方法去对治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财布施啊，你得到就是财福报。而且我觉得净空法师讲一句话，我觉得我后来发现他的真的是真有其事，我自己的经验。他说啊，你捐钱出去啊，就像人家养只土狗，你把它扔到再远的地方，他过三天一个礼拜，他给你跑回来了。而且经常呢，如果是母狗，他会给你带小狗回来。法师说的不是我说的。我后来真的觉得是这样，你捐的越多，得的越多，不是说你捐，你不是为了要赚钱去捐钱啊，只是告诉你那个财福报不可思议，就是布施的财福报不可思议。那财富报还有分成内财跟外财嘛？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资源啊，金钱是外财，内财也很重要啊。内财布施是什么？去做义工啊，你要拿你的身体去做义工啊。像以前我还在台北的时候，我会到孤儿院啊，到教养院去，那个帮他们当老师啊，帮他们当那个补习老师，然后到老人院去，不是老人院，读孤独老人去送便当。很多的孤独老人送便当，发现他死了。因为他知道 每天几点有人要送便当，他会在家等，那三天没人按电铃应该就挂，就你去按三天没人在里面应该就出事。就是很多都是这种义工啊，你没不想捐钱没关系，做义工，你总之这两个一定要做一样。再过一个月下次大家 review 你做了什么布施，那要讲，你不能只上课什么念经然后布施半点不做，那没有用。那你修会可能也修不到哪里去，一定要布施。那再来是无畏布施，无畏布施是让人的身体跟心理免于恐惧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得到的福报是长寿跟健康。什么叫无畏布施啊？比如说有人要自杀了，跑来找你啊，看不开，你开解他，给他一条路走，这个叫做无畏布施。或者人家夫妻不和啊，什么闹啊，或者说出事情了。你告诉他一个道理，指一条道给他，让他能够走下去，让他不用因此而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或自己失去生命或每天很害怕，这也叫做无畏布施。那我跟我那十几岁小孩讲，小朋友讲，那学生讲，我说无畏布施你可以做的是什么？你在学校看到有人霸凌小朋友，你第一个你就要出面去阻止别人。我说现在学生啊，很多霸凌的，霸凌很可怕，霸凌非常可怕，你要做这件事情，我说这就叫无畏布施。所以你让那个小朋友，被霸凌的那个小朋友不会害怕，他不会被人揍，对吧？有些是揍到重伤，还是什么，后来又搞死掉了也有，要不然就是心理受到巨大的，那个叫什么，巨大的伤害，造成他后来长大以后人格的变化。你会说有没有这么夸张？我跟你讲真的有，因为我以前就干过这事儿。 Without my awareness，是我在没有意识之下霸凌别人。我都把我自己的例子，很可怕的例子拿出来，这样比较真实。我以前念那个私立小学叫复兴小学，那里面呢都是一些反正类似像那种很 spoiled 的人在里面念。那可是里面会有一些小朋友，就是可能环境不见得有这么好，可是他父母很愿意就是去负担那孩子，去愿意去培养那小孩，也有这样子一群人。我长大以后，在大概三年前，我到金华酒店找我一个也是复兴的同学，然后呢，他说有一个小小同学会，就我经常找他，又多了两个人，有一个人现在是我的学生，还多了一个人。那个女生进来之后，哎，我说哎呀，怎么搞四十年没见啊？那他说是啊，他说后来我们吃饭，他跟我讲说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他说哦，你小时候霸凌我。我说什么？我怎么这么霸凌你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他说你小时候不跟我玩，他说我不跟他玩，然后呢，因为我有一些好朋友，就因此而也都不跟他玩。小朋友不都这样子？有一个人不跟他玩，然后反正就有一些其他的人觉得，比如 A 小朋友不跟 B 玩，其他一群人比较喜欢 A 小朋友的话，他们就会跟着 A 小朋友不跟 B 小朋友玩。我就那 A 小朋友，可是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没有想要跟他玩而已。可是我相信，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外貌协会的，我小时候的朋友都可能比较灵巧，那我看到他我可以 understand 我小时候可能真的没有跟他玩。我真的 我刚可是我真的一点意识都没有，我只是没有跟他玩。他跟我讲说他后来很受伤害，他因此而信了教，他信了基督教，然后他长大之后他都有在告 跟上帝告解说他要原谅我。你知道我相信我让他受伤很重，因为他就没有朋友之后他就一定有经过一些事情让他心里很不平衡，不然他不需要去信教。然后他说他祷告的时候他都有跟到上帝讲说他要原谅我，心想说哇塞我真是要死了，我真的会干这种事情。你知道有很多事情你伤害了众生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根本不知道。后来啊他就跟我讲说我可是我原谅了你啊，他那天跟我讲，那我相信他在没有跟我讲这句话之前他根本没原谅我。他如果真的原谅我，他不用来跟我讲说他原谅我，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我相信他真的原谅我是他看到了我然后跟我讲他原谅我。因为他在跟我讲他原谅我之前，我们还讨论一些佛教跟基督教的问题，他才讲出来我跟他小时候的事情。后来走的时候他跟我讲说，他说跟我讲说我有变了，他说 我变了，然后他说他真心祝福我，他说他以后都会在上帝面前为我祷告。我说我好谢谢你哦，你愿意告诉我这个真相，然后又让我有机会跟他对不起，就是我有机会跟他请求他的原谅，不然哇塞我上西方极乐世界忽然有只手在下抓着我的脚不让我上去。我跟你讲我要讲的是有很多时候你伤害众生你不知道，所以晚上哦你也要祷告，你跟佛菩萨，我有跟其他同学讲，我说晚上你静坐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做三件事情。那三件事情呢，说难不难，说容易也不容易。第一件事情啊，是你要去想啊，那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你一想一时半载想不出半个人名，那没事，你就坐在那想，你慢慢慢慢会想出来。你前世不用管他，你就想这一世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你在心里要感谢他们。你要能够 show appreciation， 那个基督教说 paying forward， 就是你曾经接受到别人的好处，接受到别人的帮助，你要用同样的心去 pay forward。 通常你不用再去找那个人啊，你心里感谢他，你要去帮助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，这就是我们讲布施啊。你一定要做布施，你是什么心态去做布施，你是感恩的心态去做布施，你布施就会做得好。你要是去求好报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过个三天没好报，我跟你讲你布施你就不干。你要有感恩的心去做布施，你布施会做得很透彻，会做得很棒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你去想，再去回想，一开始想不出来，肯定后来名字越来越多，就是你曾经对不起的人，男朋友也好，女朋友也好，家人也好，有的时候你一句话可以伤人。你慢慢慢慢呢，你的心越来越清净的时候，你开始可以回想到很多的面孔，或者你面孔不记得，你会很回想到你曾经做过的事情，你曾经讲过的话是伤人的，这个东西你要忏悔，你就必须要忏悔，那没办法，你要忏悔。然后你要知道说你忏悔，你以后啊，不管是念经、回向、修行，做各种好事的功德，你要跟他们分享，这是你忏悔的办法。忏悔很重要，因为佛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忏悔。你没有忏悔的心，你根本走不下去，那你何必走？你就是为了贪图好报，那就不用修了，那是人天秤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跟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完全不相同。第三件事情比较困难，我也不见得都做得到。你要去回想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如果你一个都想不出来，那真恭喜你，太棒了，全放下。但很多时候，后来想三个，第三个人最多，前面两个想不出，第三个哇，排山倒海，所有的人都出来了，天哪！可能这辈子认得的人的面孔都出现过一次，一个个放下，从最简单的开始放，真正的放下。慢慢慢慢，一定会有几个放不下的，放到后面，放在你的那个 parking lot 里面，放在你的那个 waitlist 里面。你的目标就是要最后把这人名一个个化掉，全部放下。放下不容易啊！你希望人家怎么原谅你，你就要怎么去原谅他。你要知道，可恶之人必有可悲之处，可悲之人也必有可恶之处。你的心有多大，你的路就有多宽。你不原谅那个人，其实你最后宰的是你自己。你最后逼死的不是那个人 ，OK？ 那个人不知道，也有可能像我一样，我朋友都信基督教，像得忧郁症，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你一定要原谅他，因为你是在原谅你自己，你是在给你自己一条路。你一定要原谅那个人，想方设法放下。佛教修行就是在能够面对他，然后放下他，很重要啊。所以你回去之后可以做这个 practice， 有事没事，把那个日子拿出来想一想，真的就是感恩的心、忏悔的心，修行要靠这两样，最后你能够放下，你能够放下啊。所以第四章就是在讲福慧双修啊。法布施是什么？法布施修慧，修慧啊，得智慧啊。净空法师说啊，他的老师教他，他说他看到那老师每次看到那种短命啊、福薄啊、悲惨的人，他就会去问那个人说：“哎，你愿不愿意修去学法布施啊？”他说：“法布施是转命转运最快的方法。你给人家一毛钱或一口饭啊，或给人家一些资源，那个是救人的生命、身体的生，你可能让他不用饿死，你让他不用害怕哦，就救人一口命、一口气。可是你法布施是救人慧命。”慧是智慧的慧，那是生生世世你让他能够觉醒，那个不一样啊。财布施要行啦，法布施更重要。那我那十几岁的小朋友出去法布施啊，他听完那功德这么大，他一定要开玩笑，他一定要去做。我说你怎么法布施？他说我跟你讲，不过老师哦，因为我美国学校里面都基督徒啊，就不能跟人家讲金刚经，这样人家不想听嘛。他说我就跟人家讲福慧双修的概念。把这个基本精神给它渗透进去，我说、哦、很好很好，very good。他说他现在就是要往基督教里面扎根。法布施啊，跟他同学讲啊，不可以不可以霸凌小朋友啊，而且不要骗，不要为了得第一名啊。他说什么叫随缘啊？他说什么叫不住？他说难道我不用念书吗？我说不是，你该念书要很努力的念书。可是如果你没有考第一名是没关系的，你也不用为了考第一名就骗人家你没念书啊，人家问你什么功课，人家乱讲啊。小时候我们不都干过这种事情吗？哦，我没念书，我跟你讲这很简单，我昨天整个晚上，其实我整个晚上都在念书。我跟他讲说，我昨天什么我也看，不用念，这个很简单。然后后来我得了第一名，这个不行，因为每一班的第一名拼到后面，第一名又变第一名，对吧？第一名又变第一名，后来就有很多第一名变神经病了。有啊，我跟你讲，最后的第一名就纷纷得神经病啊，那个忧郁症都出来了。然后你再到职场，你就会发现那个升官发财，怎么小孩子功课不好跑到我们家来，叫我先生说，拜托看一下我儿子八字怎么怎么功课这么糟。我昨天跟他讲说，一个人的成就跟他功课有没有关系？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跟他八字比较有关系。八字哦。是没有修之前啊，你没有修行之前八字很重要的。那我有看过那种，因为我现在在帮人家看的时候，我都在旁边看那个大的格局，航空母舰的格局。可是呢，当他行运不良，他的20年的运都走在小溪小河里面的时候，航空母舰比旁边骑脚踏车的人还慢，比旁边那个游泳的人还慢，因为卡在那边进退两难。八字比较重要，八字配上你的运程很重要。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用功嘛，五念书。不是说叫你不要念书，而是你要念书有道。我都其实跟所有的朋友讲哦，还有学生讲说，你的那个小孩子哦，那个福报哦是注定的。他如果就这一杯水，你给他这杯水就是100块新台币，你给他满了以后啊，他一毛都赚不到。你如果给他50块钱，他自己就有办法把那50块钱赚进来。他因为他有这个福报，你给他1000块，他保证把你900块钱给你败掉。你说不会啊，我小孩子不赌啊，不嫖啊，不嗑药，哎，他会投资啊，投资输最快。OK， 你要知道那个我有个有那个也是家境非常好的、啊，他小孩子有些问题，他说我跟你讲哦，嫖不那个没有办法败掉家哦。连吸毒都吸败不了家，因为你还没败家，你吸死了。他说最快的就是赌跟投资，投资也是赌。他说两波就没了。他没有福报，你给他再多钱都没有用。你要帮他的是什么？你要帮他是给他一个正性正念，给他一个正善知识，让他怎么样去增加他自己的福报。你要帮助他是增加他杯子的容量。你不是把他把水往里面装啊，那没有用。你能装多少？那有一些。那个富家下面的穷人啊，有这种命格啊。那小孩子再有钱的，他就撑不住啊。一有钱就生病，一有钱就破局。你要帮他的是把他的那个杯子容量增加，这个是父母该做的，不是给他钱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为什么说教养，父母的教育这么重要？你要给他善知识，你要给他钓鱼竿啊，你不能给他鱼啊。我们讲的这个钓鱼竿，不是说有一技之长，是你要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，让他自己为自己福报积德。聪明才智啊，都不如福报有用。 你们以后应该，我们这年纪这么大，应该都有所体会了啦。看到那个真的厉害，你说他真的发达的厉害的，你说他多聪明也没有，比他聪明多得很。那不行的，这很惨的，我看好多。那命盘走到那边是半点不由人啊，真的没办法。所以啊，要积福德啊。所以大家去想想看，你能够做法布施、无畏布施还是财布施？内财布施、外财布施，总之你要做一点。那布施其实就跟六度差不多了，六度都包括在里面。为什么？你如果想要做无畏布施，你起码要能够做到持戒跟忍辱。你如果不忍辱，我都跟我那些我那上海在贵妇班啊，我说你回去哈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怎么对你的司机跟佣人。你如果下辈子投胎当司机跟用，变成司机跟用人，你想你的主人怎么对你，你就怎么对他。你不要唱高调在那边搞一大堆，然后每天骂你司机骂你用人。他说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老师你都不知道，现在用人就是来让我们修行的。我说用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跟他是孽缘啊。我说那你就想办法化孽缘为善缘啊，不然怎么办呢？但是你绝对不能够苛刻下人，包括你的员工啊，如果你是老板，包括你的员工。绝对，你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四个业哦，我都跟人家讲，我说十个戒你一定要持哦。刚刚我们在讲，那个有三个可能不见得持得了，有七个你要持。我们先讲那个布施，刚讲完了哦。布施再来是那个持戒， 持戒， 我就跟大家讲要持戒。我们先讲持戒，再讲忍辱。因为持戒忍辱，你如果没有做好，你不可能无畏布施。你火大你就骂人，对吧？然后你爱干嘛干嘛，你怎么可能无畏布施？人家旁边看到你都吓死了，你对不对？你要是不是什么重要人物，你老公、孩子、父母看到你吓死了。你要是老板，你员工持戒跟忍辱可以让你无畏布施。那你要法布施，你肯定要精进跟禅定嘛，你不然不可能嘛。所以其实你要是能够把布施啊做到极致了，你也基本上六度也都做到了，或六善行啊，我们是六善行。然后也知道布施其实对治你的贪嗔痴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也是利用这个方法对治你的贪嗔痴，然后行功德布施了，你就又修福又修慧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挺重要的。那我们再讲一讲那个持戒啊，因为讲到这个第四品嘛，因为福慧双修啊，所以要讲一下那个持戒。我们最基本的戒，我不是在讲说和尚戒啊，什么戒啊？我们讲十善行嘛。你想要当天人啊？我们说人天秤，你想要当人或当天人，你都得做到这十样：口业、身业、意业，对吧？身口意三业，身体是什么？不要这个杀生，不要邪淫，不要偷盗。我要解释一下偷盗、杀生、邪淫，大家都明白。邪淫是什么？杀生啊，哎呀，这个我自己做不到，我都不敢讲。我现在还在杀蟑螂。没办法，我蟑螂跟我古代他并没有说吃素， 对、啊， 为什么？因为施主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你并没有。可是那些动物并不是因你而杀生啊、嗯，就是你不能吃活的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啊，我都跟人家讲放生， 自己亲自去杀它， 或者你说我要吃这一条， 或者是你去海鲜店， 海鲜活的啊，你说 海鲜活的可以的，每次看到的活的，阿弥陀。 这样叫海鲜，你去那个生猛海鲜，你说你要吃哪一个，这个都是。 我以前住香港啊，以前不懂啊，我都没有信佛教，什么都不信。住香港，公司在那边，像住香港很多年，我都到楼下菜市场去买鸡来。你知不知道那个他们都现杀的？嗯。哇，那个鸡他们我都看过他杀，他就这样 割脖子， 然后就丢到那个桶子里面嘛，就放血，然后放完之后啊，好了，你过十分钟回来，那个鸡就毛就全部被弄掉了，就一个活的。然后我还去买生的海鲜哦，然后我回家的时候，那个鱼还在里面挑。这是我以前啊，我没有修行之前，什么事情我都干过，因为不懂啊，没有人教你这些事情，这些都算杀生啊，就跟各位讲一下，不是说杀人不算杀生。我有个同学说我们怎么会杀人，我说拜托杀人、 可是有一个我在电视台上面听过一次，他说不杀人就不算杀生， 没有，只要是生命伤害生命都算。但是呢，有一点倒是放生这个事情，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比较谨慎一点。因为放生，我有些朋友去买那个鱼再丢回去，那鱼根本必死无疑。我觉得放生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说我今天在街上，我今天在如果山上啊，我刚好碰到了一个人，可能牵了一头羊或牵了一头牛去卖， 哎呀，我给他钱，或者他拿两只鸡，我给他钱，说你可不可以把这鸡给放了？这种叫放生，不是去买了鱼，又买了那个鸟，我都看到哦，惨不忍睹，那鸟都已经半死了，他再把它买回来，然后再送出去，然后那个人就再去抓更多的鸟。几样东西，持戒刚刚讲的三样啊，盗窃，盗窃不是说你到人家家当小偷，或者你去抢钱才叫盗窃哦，你欠钱没还也算盗窃呢，你挪用公款也算盗窃啊，你人家多找你十块钱，你看到了没还也算盗窃啊，然后你苛刻你家用人司机，你员工的钱也算盗窃。我先跟大家讲，你知道更严重的讲，当然这个东西呢，就哎呀，这个就比较有点难。他说你任何的股票赚钱，其实你要知道，你每赚了一毛，你每赚了一毛钱，就有人损失一毛钱。这个是一个因果法则，没办法，只是告诉你，就是我只是把我听到懂的东西跟你们分享，大家自己去想想看能做到多少。所以什么叫做利益，我先告诉你啊，什么叫做善事，那个净空法师他说我跟你讲的很清楚，什么叫做善事，什么叫做恶事，我行善或者造业，好，善业跟恶业，他说我跟你讲这定义是这么严重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如果那件事情不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做，就叫做造业。不是说我没有伤害众生就叫造业哦，是说那件事情我并没有为了利益众生，我是利益自己去做的，那就叫造业。为什么？你利益你自己，肯定有人糟糕。他只是告诉你，其实这个定义是这么的严格。 那股票有赚有赔的怎么算？ 当然， 你这一只是赚的，那一只是赔的，你不 能那 这只超越那只不超越。 所以净空法师就说，人脑就在善业跟恶业之中呢，就度过这一生。你觉得你捐了一点钱，哎呀，捐了个几万块钱、几十万块钱、几百万吧，啊、哦，过两天呢，你再讲讲别人坏话、啊、挑拨离间一下。然后再买几只股票赚点钱，他说、啊、所以为什么说命运比较难改变，你都是在小善跟小恶之中呢，就这么度过了一辈子，所以你的那个命运呢，原来给你算命说怎么走，你最后怎么走，他说大善跟大恶可以改变你的命运，那你需要去看大善跟大恶，大恶当然不会，我们不会去做大善啊，那个是要花功夫的，捐钱是要捐到你会痛的，那个你真是哇发善心啊，然后还有啊，吃素啊，那个最好是因为啊，你不忍众生被宰，你不忍那些动物被宰，是慈悲的心去吃素，跟哎呀，你说这个修行啊要好报啊，那个你知道那个出发点不太一样，都是吃素，你的出发点也不太一样，都是希望你以悲心啊，慈悲心为出发点去做这个事情，效果会更好。好，然后再来偷窃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原来盗窃是这么的严格，不容易啊、哦。嘴巴是什么？嘴巴，这是我跟大家要一起约定说，只要我们上这个课，你一定要看住你的嘴。这是我的菩萨，我的老师教我的。人前要看住你的嘴，人后要看住你的心。你只要能够做到这样，我刚刚保证你修行成功。人前看住嘴比较容易，人后看住心比较难。嘴是什么？你就不要着相，你至少不要跟境界搞在一起。看住你的心很难啊！哇，一开始泡澡，一开始没事休息，我的妈，那妄念全部出来。你要买什么股票啊？买什么皮包啊？谁又对我不好啊？谁又怎么样啦、啊？通通来了，那个妄念，人后怎么看住你的妄念？那是看功夫哦。那我们先不讲那一段，那一段真的现在连我也做不到嘛，我也没有办法要求任何人，我自己都做不到。人前看住我们的嘴。 嗯， 这个可以做得到吧？哪四样事情不要干？两舌恶口，绮语妄语。两舌是什么？挑拨离间。哎呀，你知道他昨天好坏的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？就离间人家。两舌恶口，讲人家坏话嘛。哇，就天天讲人家坏话，不讲人家好。人家讲说隐善，那个叫什么？扬善隐恶嘛。我们那个专门扬恶隐善，所以恶口不要。还有两个，妄语，妄语是什么？讲谎话。谎话不讲，出家人不打妄语，这个一定要做到的，不要讲谎话，你顶多不要讲话算了，你不要讲谎话。绮语，不要拍人马屁，你知道有的时候说哎呀你气色很好什么鼓励的那种 OK 啊，你不要为了要自己得到什么开始给人家拍马屁啊，建立关系不能讲这个事，这个一定要回去要求自己要做到，你要继续上这堂课、我们都要 watch 自己的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这个也是净空法师讲说，你要结法缘，不要结善缘，善缘不用结，恶缘当然更不能结。你要结法缘，你知道那个善缘一大闺蜜哦，出去哦，看到你好喜欢马吉啊，买啊，吃啊，玩啊，聊是非啊，那个善缘他很几个很善啊，可是他都不行，那是搞下去不是办法，所以要结缘就结法缘，我们就聊佛法，聊修行，讲一些正面的东西。哦，那八卦第一个要除掉，所以我相信这一群人从先把他先遏止他的那个八卦习惯之后，下一步他就会想办法，为了出去，他继续话题，他想其他的什么兴趣啊，就开始就，然后他说他们现在也开始，哎，上课讲什么？好像现在大家比较多的话题啊，修行讲什么？说这样很好啊，从你们那个善缘现转变成升华成法缘，这样子很棒。好，这个是净空法师讲这个两舌恶口绮语妄语，那这个我们班要修啊。嗯，另外一个那个比较难的贪嗔痴，这个要慢慢来。我们说啊，这个上课啊，我们上这个课，旧学生一定都听过，我都不知道这样子这样哇，那个关起来，大家电话上的人，我希望听得清楚我们讲的话。在那个旧的学生啊，我们上课我们就说啊，这个是我以前的那个阿迦仁波切教我，他说你打坐为什么要禅坐？上课是什么？他说啊，就像你那个心啊，你的那个心啊，把它关在门里面。那个贪嗔痴慢疑来找你的时候得敲门啊，你敲门，以前是什么大门敞开 any moment 所有时间贪嗔痴慢疑随时找你，你就立刻被抓出去，你根本都从来没有在家里面过那个心啊，现在那个心啊，你要把它关好，安住在那里，门锁上，有人来找你了，要按电铃，好，叮咚叮咚，贪来找你了，你要不要开门？要，你得开门让他进来，你要安抚他，这个东西你要安抚他，就在修心。哎呀，我要买皮包，他跟你讲；我要买房子，我要买珠宝，你要跟他对话。有的时候他会赢，有的时候你会赢。有的时候他安抚了你，你就跟着他出去买；有的时候你安抚了他，他就休息不买。那过两，然后好解决之后，过五分钟撑来找你骂人啊，我生气啊，那个人坏人怎么怎么？你又要跟他对峙，你要跟他，你要 deal with 那个 anger。那有的时候他会赢，有的时候你会赢，最后吃又来找你。他说啊，这些人随时来找你，随时来找你。经过修行以后呢，他来找你的时间的 interval 中间的距离时间会越来越长，然后每一次你需要花时间去安抚他的时间会越来越短，那你就进步了。你自己都可以去 review 你的情况，你都可以自己可以告诉你自己，你有没有进步。你都记录一下，想买多久要买一次，贪嗔痴现在多久来找你一次，过一阵子多久来找你一次，后来慢慢就不来了。所以啊，到最后我们说啊，为什么说不要起念？其实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你不怕贪嗔痴来找你，那个时间就会越拉越长，那你就会发现， 这个样子是 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这个很重要。以前我是什么？哇，骂人骂完我自己都不觉得我骂过人了，只是觉得很爽。现在不是，现在我后来我自己发现我慢慢进步，是以前就是被 get carry away， 你根本已经疯狂了，你自己不知道，然后 damage 已经那个破坏力已经造成，后果已经造成，你后悔来不及。然后后来呢就发现，哎，我自己生气的时候我觉知到我生气了，然后我可以让他不骂人，然后或者说忍了很久再去骂一次，还是会慢慢慢慢到后来，哎，我既然发现我没有在骂人了，就是我，而且有一些我以前一定会生气的事情，我既然不生气了。后来呢，我先生跟我讲，他觉得《金刚经》蛮有用的。他以前经常有几次，他觉得他就会被我 K 的事情，我既然都没事，而且我不是忍哎，我就觉得还好啊，没事儿啊，所以有用哎，这东西我觉得真的有，我是我自己身上看啊。那我妈就说奇怪了，为什么人家选你来，她说我这很糟糕的，什么反正人的任何的不好的习气我妈觉得都在我身上。她就问我先生讲说，这个菩萨或老师干嘛找他去讲法？我先生讲说，你不懂妈妈，如果他都能被度化的话，全世界的人都能被度化。这是我先生的 conclusion。所以我以前是很可怕，可是我觉得念了金刚经之后真的是有用。那你就要用这个法门啊，去锻炼你的心性。那你不能够 不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至少要觉知到你的心念动了，然后你就想办法把它安住在当下，这样子就行了。所以这个啊，是第四品在讲福慧双修，哪一句话在讲福慧双修？因无所住，行无不施。因无所住就是在讲空啊，无所住嘛，完全不住啊，完全不执着，有的相不执着，空的相不执着，行无不施。但是在你不执着的当耳，你在修空性的当耳，你还是得入世去行六度，行布施。因无所住就是离一切相，行于布施就是行一切善，所以是叫你离一切相，行一切善。这个就是福慧双修，就是我们菩萨道的悲智双全啊。你自己去想想，菩萨因为有悲心，所以他不住涅槃，他怎么样都要到你梦境里面去摇醒你。他明明知道梦境很可怕，他都要进去，为了要把你摇醒。因为他有智心，他有智慧，所以他不住轮回，他不会在轮回里面打游。其实对他们来讲，涅槃轮回是同一回事情，哪里需要他，他就去哪里。他已经不找法相了，所以他没有涅槃跟轮回的法相，对他来讲，两个地方 是没有差别的。他两边游刃有余，两边行走，这个就是福慧双修。福慧双修不是一般人能做，可是我们的目标。后面的经文都是在解释第四品，我们说后面的经文都是在解释什么是福慧双修，什么叫做因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他就是告诉你要不住色受想行识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的去行布施。就是要你不要找外面的相，不是他哭得特别大声他就特别可怜，不一定的。你就是不要着相去行布施。哎，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就在计算这件事情，万一我被骗了怎么办？万一他拿了我的钱，然后他又没有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我都劝他们说，第一个，你要付钱的时候，你当然先确定一下这个 organization 或这一笔钱比较是一个 reliable 的地方。我说我自己本人，我所捐的那些款项全部都是直接进受灾户。比如说他要做心脏移植，他要做换血，那缺多少钱我直接帮他付他的医疗费用。而且我比如说我认多少啊，在医院上海多少医院，那个小孩子做完手术我会到医院去看，我会 make sure 那个钱付到他的账单里面。那这件事情我有跟人家讲，我说我以前啊，我捐钱我还会特别嘱咐说你帮我选治愈率比较高的孩子，我觉得我不想一笔钱就丢到水里，你知道有些血癌根本就是没有希望还在做。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提过，那上一次啊，我就也是捐了一个罕见疾病，他做完了我又去看，他父母就是很谢谢我。那聊天啊，我就说这笔钱啊，通常一个手术室它是怎么样的概念，比如说一个手术大概三四十万人民币，那我们可能我们会有两三家就比较大的捐把它 cover 掉，它大半，他还会留一部分让那个人自己家里负担。比如四十万手术费，他可能还是会留个十几万，甚至有时候 up to 50%，就让那个家人自己负担，他要让他也要负责。我说你哪来这么，他穷乡僻壤来，你一看就是那种根本不识字什么都不，我说你哪来这么多钱，我说这笔手术要做好几次，你现在第一次就付20万，你后面还有，我说你钱哪里来的，人民币哦，在讲。他说你知道我们哦，那个他说我第一个孩子我没有治已经死了，他说我两个孩子，所以我第二个孩子我不能不治，我一定要治他。那我们就有祖产，你知道那个大陆哦，有土，那个叫什么，他叫都更啦，也是像我们都更，可他每一户人家给的钱很多，那个上海就大陆有很多人因此而致富，那外上海的那都有的是几百万上千万的给人民币，那二三线城市当然钱少，可是也是钱。他说我们都是去拿那个祖宅去贷款，押给谁？押给高利贷，你知道，押给那个吸血鬼，那吸血鬼又不是开善，他又不是开慈善的，他都看准了你如果没办法还钱，他就会把你那个房子给拿走嘛。那他说不行啊，我不能，我怎么样我都要，所以这些人以后一定倾家荡产，因为一定还不起嘛，然后就高利贷，然后最后就滚滚滚房子就拿走。 他说可是我怎么样，我都要，我就算知道我在孩子我们家罕见疾病的那个遗传我都得去治，我一个希望我都得治啊，那我请家长我也治啊。所以后来哈，我在捐的时候我就拿掉了一个 condition， 就是我不再说我一定要去找那个治愈率比较高的，你只要有需要的我，你只要是 qualify 能够来拿这笔钱我都付，因为我知道我付的钱是让他买个希望。因为我后来想，如果我是那个父母，我也不会，我也，哎呀，我心里想，我也不要，因为我治愈率比较低，人家都不让我治，这不行嘛。你只要有治愈的机会，你都要让人家试嘛。嗯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我在付出的时候，就讲我不着相，不是我不着相，是我比较不着相。我不再会有一些 condition 说我一定要说什么治愈率多少我才要怎么样，你就是缘分到了，你就能给，你就付钱吧，给完你就不要去想了。你不要再去想你会被人家骗。我说有很多事情的因果不是这么计算的、啊、你去想想看，也有可能我救了一个人，他被我救活了，我的钱他救活了，结果他长大之后去打家劫舍，这不是不可能的、啊、那我到底做了好事跟坏事，不是因果不是这样看的。我当初那个初心我是为了救人命，就 that's it。 那至于后来那个人发生什么事情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所以这就说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行于布施，你看到了，你能放生你就放生，你不用特别去买一鱼啊、买鸡啊、买鸟啊去放生。缘分到了，因缘成熟，你就去做这件事情。做完之后，你就不要再挂碍了，你也不要想说钱有没有被骗啊，那个人以后长大之后有没有好人、好好做人做事啊，那都不关你的事情了。你那个做该做的事情做结束，你就那个叫做什么？事，我以前我很喜欢这句话：事来则应，事过不留痕。就是说。你来事情来的时候你去应对它，事情过了之后了无痕迹，不用再去想，就是这么做。这就叫做因无所住，可以去行六度，行布施，你就后面经文怎么改都行。因无所住去行善，也就是真的是不住一切相而去行一切善，就是这么解。第四品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这么的简单。其实如果你只有机缘上课到第四品结束， which is 我们一直在上的四章，为什么一直在重复？因为这四章的概念实在太重要了，那我们就要把基础打好。像 Carita 他们那班，我们现在只有两堂课就结束，他们后面一次可以上四品，一堂课一堂很快，因为前面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铺陈，所以讲到下品的时候，整个观念轻松的时候，非常清晰的时候，后面走得很快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所以前面四品你不要说哎，怎么花这么多时间？所以他告诉你，就是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布施，不要被外境所迷惑，你就是不要着相的去做该做的事情，去做你知道该做的事情就去做吧，然后不要再挂碍了。所以他说啊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。真正的菩萨道，什么是菩萨道？这就是菩萨道，上求下化，上求空性智慧，应无所住。下度有情众生，行一切善。所以你所有的东西其实现在就有办法全部连贯在一起。 嗯， 好，还有一句啊，中间他就告诉你这福德啊，这个不可思量啊，哦，最后有一句啊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他回答了须菩提，我要如何安住我的心啊，我要如何降服我的妄心。他说所有的菩萨，行菩萨道的这些大圣修行人，应如所教住，就是像我们刚刚一到四品所讲的这所有的内容，这么的安住在上面，就是安住在无住之上，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这是上，这是前面四品，但是到了后面他会告诉你，连无住亦不可住。现在是安住在无住之上，以后是连无住都不可住啊。所以前面一到四品我们讲到这边，先休息一下。有问题的那个消化一下，我们休息五分钟十分钟再站。那电话上的同学可以，因为现在人活的命比较长，以前我们大家比如看八字啊，你去看就是说大概算命的跟你讲以后多少年之后的事情，就很容易就不准了。未来的几年两三年三五年都有机会很准，再往后走就尤其十几二十年，那个通常很多都不准。为什么现在都现世报？因为现在以前的人大概活到七十古来，其实七十根本就没有人活七十岁嘛， 四五十岁很多人就大家差不多了。所以以前呢、啊，你这一世所做的事情还来不及成熟，因为你小朋友的时候啊，是你父母的业报了。你大概一到十几岁的时候是你父母的业报，所以你大概真的你自己开始走你的人生。古时候的人的话，大概也要十六七岁以后嘛。我们现在大概大学以后才是，或十八岁以后成人。他十几岁到三十几岁，他有的三四十岁都差不多要死掉了。所以他所做的善事跟恶事还没有办法在他这一辈子显出来。可是现在的人 easily 很容易就八九十岁嘛，那八九十岁，所以你大概三十几岁有五十年的事情可以发酵时间，而且不需要发酵不用五十年啊，二三十年足以就已经可以发酵了。所以现在的人完全现世报，直线现世报越来越快，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在等十几二十年了。你修行的人啊，尤其修行的人，如果你真的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马上报，他就让，而且让你很清楚，让你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事情以后不可以再做了，很清楚就在你身上。我前两天来跟另外一班同学讲，连做善事啊，我跟你讲，他我那个我觉得上面严格到，我不知道他对所有的人是不是我是一模一样。我说我要捐钱给一个慈善机关，然后比如说，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说好像我说我捐了两万人民币，或一万人民币，好，数字exactly我不记得了。那我有一个朋友听到我要捐，就跟我讲说他想捐四千。他想捐四千块，我只有跟他讲我想捐这个钱，他就说他想捐四千块。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想捐一万，你知道我做一件事情，我只捐了六千。他捐了四千，我心想我想要捐一万嘛，我不是跟我朋友讲我要捐一万，我就跟他讲我要捐这个钱，他说他想捐四千，我心里本来想说，他们缺一万，我要捐一万，那既然就有人捐了四千，我就捐了六千啊。其实在做那个决定的当儿，我知道我不应该，我说我要捐一万我就应该捐一万，这关那个人什么事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他捐了你应该多给，哇，真的是三天之后我去拿干洗，我有一条围巾最喜欢的四千人民币，数字就是我少捐的那四千，那条围巾不见了。而且四千人民币我在那边洗了这么多年，根本就那条我喜欢是因为只有纪念价值，不是因为它多贵。然后我怎么找整个店里都找不到，整个店里都找不到。我说你怎么会不见？他说不可能不见啊，因为就没有出这个店嘛，干洗店不用，我们不是说 outsource 到外面去洗。一个礼拜怎么找都找不到。他说李小姐，我真的很抱歉啊，我们赔你钱好什么什么。我说不是钱的问题，我回去啊，我就知道。太明显了吧，四千块。而且我当时我就知道我不该做这事，后来我就乖乖的捐了四千块，我就跟菩萨讲说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知道吗，我捐完之后他们就找到围巾了。我只能跟你讲说，因为四千实在太巧合了，这是 just a good reminder， 是告诉我说，哎，这事不能做。而且我已经跟你讲，你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自己知道不该做的事情啊，有的时候你会犹豫一下还做了，就不要做了，一定会有一定会出事儿，所以碰过太多这种事情，很有意思啊。啊，电话里面的同学有没有人有问题啊？一到四品，有点跑光了。没有啊，好，三点半了。你们有没有办法撑到四点？可以吗？ 可以， 可以。 好，我们讲第五品。第五品啊，开始比较有一点难，可是也不是很难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第五品啊，就是在讲《金刚经》或禅宗，或者说我们其实整个佛学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叫做见相，在讨论一件事情，见相到底能不能见性，这很重要啊。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那见相到底能不能见性？其实佛在问须菩提这个问题啊，因为前面讲了这么多嘛，所以佛现在在考须菩提啦。那我讲了四品，现在我就问你问题啦，须菩提你回答我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他问他说：“哎，须菩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”这一句话哦，有很多层解释。大部分外面的文章都怎么解释呢？可不可以啊，见到身相就像见到佛，就说见到佛的身相是不是就等于见到佛了？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 如果你只是这么解释，那就可惜了。这句话，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身相就是相，如来是什么？性。真正的解释是见相能不能见性。你如果只是把它见到说，哎呀，你见到那个身体，佛的身体，是不是就见到了那个佛的本尊，还是什么，就是是不是就见佛了？那你这样解释其实 不行了。它真正的意思是说，见到了万事万法万物，包括佛的身相，是不是就等于见到了它的体性，见到它的本性？见相是否就是等于见性，或见相能不能见性？还有一点，你看到见字，你不要把它觉得是用你眼睛看到的，是说你能不能理悟，你能不能证悟，你能不能体会，那才是见真正的名字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啊。当你见到身相，你能不能见性？见相能不能见性？见色能不能见空？见有能不能见无啊？这个地方比较深啊，我们慢慢来体会一下。这个地方的身相就是所有一切万法的法相。我们有讲法相跟法性，对不对？佛是什么？法相。如来是啥？法性。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地方，不管再困难，你这个点你一定要搞清楚，一定要突破。你突破，你金刚经没问题；你这个地方搞不懂，你金刚经没有办法。法相跟法性要搞清楚。所以他告诉你，他如果你再用更白话的文来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，或者是这个娑婆世界里面，你看到各种不同的相，你不都在这相貌里面打滚吗？你看到的生断生死，你看到的所有的境界，当你生活在这五浊恶世里面，会不会妨碍你明心见性？或者说，当你在五浊恶世里面生活，你是否还能明心见性？明心见性不用在深山里面过日子，那是小圣啊。小圣是什么？我绝了外面所有的相，哎呀，色身香味触法一样没有了，我就躲在我的山洞里面。那小圣人阿罗汉大部分在山洞里面，他在家里修嘛，他不出门的嘛，因为他不用度化众生，他跟你搞那么多干嘛？他是在家度化自己就行了。但是小圣人的成就是不行的，那佛是非常评级他们的，大圣要出门啊。所以出门就讨论这个问题啊，你在五浊恶是在芸芸众生在这个人海里面活的时候，会不会还是能够明心见性啊？所以须菩提的这个回答有意思，他说：不也，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你可以由第一层的文字去解释。须菩提是这样回答，他说：哦，他说不可以，你不能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什么意思？你见到的那个相啊，外面的那些形象，不代表你见性了。他这句话其实是没有错的，你看到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相，或者因缘生变的这种众生的相，并不代表你能够明心见性。我看到的，如果我看到了 Linda 的身体，不代表我能见到她的灵魂啊。真正深层是说，你能不能不要看那个人的外表，你能不能去看那个人的心啊，你能不能去看那个人的灵魂啊，就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在这里面。当然你不能把身体跟灵魂 exactly 去 match 当做那个比喻性跟相，但是有那么一点意思。我们说你不要只看外表，请你去看他的灵魂。他的外表的长相不重要，你要看他内心深处，就是这意思。你看相的同时，你能不能明心见性？须菩提的意思是说，在这个姜维农说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语法，叫做双明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哎呀，其实啊，有两个解释。如果你不着相，不可以身现得见如来。如果你着相的话，如果你着相，你就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但是你如果不着相的话，就是表示不逗点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它有两种解释，一个是不可以身现得见如来，一个是不逗点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如果你着相，你就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；如果你不着相，你就可以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你说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，哎呀，如果你不着相，你看到一个人的身体，不管他长得再丑陋，你都能够看到他美好的灵魂，对吧？或者你看到他美丽的身体，你都可以看到他丑陋的灵魂。总之，如果你不着相，你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深处；你一着相，你看不到他里面的内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第五章在讨论见相到底能不能见性，那个相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身相。可是不要只把它局限在身体，万事万物万法的形象， 那个如来也不要把它局限成佛，佛的法身，你要把它想象成万事万物万法的本性，它的法性。这样第五章就很清楚了。如果你在只是看到很浅的话就不行。所以啊，他说何以故啊，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。又现在开始有一个 另外一个东西，大家念金刚经有没有看过即非是名？一定都有看到即非是名，即非是名。美华姐有没有念过金刚经？ 没有。 好，那现在难怪刚刚脸上面无表情。 Bibi 有没有念过金刚经？ 没有。 难怪有念过的就会点头，没念过的上面无表情，没关系，这个语法我们往后慢慢会讲。所有金刚经你会一直看到即非是名，比如说他说所说身相即非身相，即非所说身相即非身相，是名身相，或所说什么东西即非是名，以后我们再来解释这个比较困难的语法啊、哦。那所以最近有一句话很有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啊、哦，我们现在今天只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来解释，就是如来啊，你看如来说，看到没有？如来说有时候是佛说，有时候是如来说。我们刚刚有解释过，如果佛说就是以体，就是以凡夫或者相用的角度来看事情；如果你看到是如来说，那就是以体性或者是真谛或者是佛大觉的角度来看事情，就是你从梦中已经醒来了。如果佛说是在睡梦之中在看事情，如果如来说是你已经觉醒来看事情，所以如来说很好玩哦，这句话它有意思哦。如来说所说身相即非身相，以体性的角度来说身相，身相根本不是身相，就是相即非相。以体性的角度来讲，像是虚妄的，是原生的，根本不是真实的。所以身相根本不是身相，身相不是相，它是虚妄的，它只是名字叫做身相。这一句话没有释名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现在非常着相，所以他先只讲即非，前面的几章都是在破你的有，因为我很着相嘛，所以他在破你着相这一部分。等到 你有破完之后，他怕你着到空里面去，他就开始破空。你要知道空是什么意思，空不是断灭哦，空不是说哦，我这所有东西我给它全烧了全扔了，我躲到空，我躲到山洞里面去，我就空空如也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说空绝对不是断灭，空根本只是不执着。那今天他就告诉你，如来以体性的角度，以大觉的角度，当你从梦中醒来再看这个事情，你所看到的身相，那全部都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，这样这句话应该能听得懂。那再深一点，你得自己慢慢去参，现在参呢也参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大概要把前面十六品学完以后啊，你就真正可以开始禅坐禅一禅金刚经了。前面你现在的那个谈资太少了，你现在能够参悟的东西，你的那个 knowledge 太少了，所以现在还没办法去参。我们就现在还先 focus 在金刚经的那个精神上面，它大家大纲好啊。那你看啊，佛告须菩提，是啊，佛就告诉须菩提，没错，这句话很有名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这边的相是什么？我们的身相，外面的境界相，你的色身香味触法，你的眼耳鼻舌身啊，跟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所接触，所有的一切相全部都是虚妄。所谓虚妄是什么意思？再解释一次，因缘生灭，因为要某一些缘分具足，某一些条件具足，它才会显相的，这个东西不是真实的，是虚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我们发神经的前面的杯子忽然不见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杯子是因缘生命，所有的生命都是成住坏空啊，生老病死，所有的活的是生老病死吗？那没有生命就成住坏空啊，所以都是一样，随缘在变现，终有一天它会消失，那这些东西都是虚妄。最后这句话比较难，剥可以剥好几层洋葱，但是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能够理解多少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，很重要。 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如果你见诸相，如果你只，我们先不会第一层最轻松的啊、哦。若见诸相，如果你看到，如果你证悟到诸相所有的相，其实本性都是空的的话，那你就见性了，你就明心见性了。这是用最简单、最浅的方法来讲这句话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如果你证悟到所有一切相都是空的，都是虚妄的，那你就见性啦，那你就明心见性了。这个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讲这个意思。我再讲稍微深一点点，如果能够接受很好，如果不能接受，我们就停在第一个 level。若见诸相，则见有；若见非相，则见空。诸相是有的相吗？非相是什么？是空的相。如果你只见到诸相，那你执着在有；如果你只见到非相，你执着在空。如果你能够空中见有，有中见空，空有两边你都不执着，有即见空，空即见有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若见诸相，又见非相，那你真正明心见性。这是更深一层的解释。如果这层你还领悟不到，你就留在第一层。如果你知道凡所有相，所有的相都是空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也 OK 了，明心见性了。但是这个你只停留在有的 level， 你要知道凡所有相，有的相是相，空的相也是相啊。所以你要见有即见空。什么叫做见有即见空？比较深啊，你看到这所有的万森罗万象的时候，你要马上见到它的空性啊。然后你见到空的时候，你马上要知道它是随缘变现啊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你要把这个道理那玩得很熟很深的时候，你明心见性了、啊。你不执着在有的地方，也不执着在空的地方，你空有两边你都不执着，最后是连念头都不执着，你就明心见性了。第五品，我们慢慢讲，我再讲一个东西啊。第六品有个很重要观念，第五、第六品啊，真的稍微深一点在讲空性。第六品在讲一个大三空，我空、法空、空也空。我们今天都只讲一些基本概念，我们下次从第五章会重新讲啊。我空、法空、空也空，我们叫穷空到底啊。我空是什么？其实我空就是相，有的相。记不记得这个哦？如果初学会有一点点难啊。可是其实菲比跟美华，你们只是初学《金刚经》，并不是初学佛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学过我执跟法执？有没有听过？ 没有。 好，这样子我要想想看怎么。那这样好，这个我们下次再讲。今天我怕先有个概念啊、哦。我执啊是什么？我执很简单，我执就是你觉得我身体是真的，我的感觉是所有东西都是真的。金刚经啊、哦，有一个东西啊、哦，就是说它的基本精神一开始叫我们不要着相，也就叫离相，后来让我们不要着念，也就是叫离念。你知道它的基本精神其实是到最后所有东西都不能着。我觉得听我的录音其实不好听，我讲话好快、哦，我后来有自己。听过吓死人了，讲得好快，我觉得现场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他要让我们不要着相，不要着念。跟圆觉经里面啊，有些东西啊很有意思，在幻境里面修幻啊，你要知幻、修幻，然后离幻啊。它里面有句啊，以后我们讲圆觉经的时候，如果你们我们会开圆觉经，有兴趣可以来听啊。他说第一个啊，其实有一个菩萨就在问佛啊，他们有12个菩萨问了佛12个问题，就是以金刚经来解圆觉经，然后以圆觉经来解金刚经，就是古大德，通常他们俩这两个经文是配对的。金刚经是讲这个道理，圆觉经讲实战啊， 很好玩，它其中有一段我觉得是能够 apply 到金刚经上面、哦、我觉得蛮深刻的。佛就跟那菩萨讲、哦、他说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境界、哦、是虚幻的，所以我们想要远离这个虚幻的境界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啊，我们想要远离虚幻境界的那个心啊，也是虚幻的，所以连这个虚幻的心啊，也要远离。最后你会知道，再来你会知道，远离虚幻的心的这个远离也是虚幻的，所以连远离都要远离。最后你知道，连远离远离这件事情也是虚妄的，连远离远离亦要远离。它是一层一层从最重的开始剥掉，到你最后连一点念头都没有，远离也不能执着，最后连远离远离这件事情也不能执着，那是不是会后是远离远离远离也不能执着？所以其实就是告诉你，到最后你没有任何一点可以执着，这是最高最后面禅宗的境界，就是无住。最后连无住亦不可住，没有任何一点的执着，你就明心见性了。楞严经后面会讲五十个因魔，就是因为你有所住，有些都已经修到菩萨境界，还是一样着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太想成佛了，我太想无住了，我太想要清净的时候，心魔也可以来攻你。所以到最后，佛不但讲你那所有正果的一步百 step by step， 你最后要怎么修到最后的果位，他已经下座了。那个楞严经很有意思，佛已经下座了，记录很清楚。他又回来说：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个东西想再跟你们讲，再告诉你五十种阴魔，在你修行的道路，你会碰到这五十种阴魔，你们要小心。”而这五十种阴魔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无助，你有任何的罩门，他就来攻你。所以最后心经告诉你，他心经告诉你无有恐惧，因为他是什么？无有挂碍， 无有 什么心无挂碍， 心无挂 碍， 心无挂碍， 无有恐惧， 远 离 颠 倒 梦 想。你的挂碍就是你的罩门。你只要有挂碍，你就会恐惧，一有恐惧你就会乱七八糟乱想做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你的挂碍其实是你的迷啊，是不是？ 一有惑，然后你就会造业，业就会有苦果。你的前面的那个迷惑，你就是你的那个挂碍，之后你会造业，你恐惧之后你就会颠倒梦想，你会造业，之后你就进入了六道轮回的苦果。所以他就说你业惑业苦，他要你把这个轮回给断掉。我们这一般、哦、在某一个点，我们会把心经的那个五蕴还有十二因缘拿出来先讲一下。